购房款。 没错， 哎， 当然年轻的人呢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啊，反正我是赶上了。 你赶上了？ 我记得当时呢，这个分我这个房子呢，我还交了有大概，哎，别说这钱数了，一说钱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觉得啊，你们这么点钱你能买一套房？ 那时候那点钱现在九十年代初期，很多家庭他是拿不出来的。 甚至呢，再把这个双方的工龄，比如说夫妻双方的工龄一算的话呢，真是交不了多少钱租房。但是像这类房子，如果买卖的话，或者说家里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确实也是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类房子啊，就是说购买公房折算的工龄算作遗产吗？啊，这可能刚一说大家有点糊里糊涂，但一讲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上点岁数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的， 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人， 是 吧？他们买房子的时候都遇到工龄的问题。 是， 哎，如果家庭没有变故还好，如果有变故，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 对， 买的公房，就买的时候老伴已经去世了，这个份额 是 还是和他没有关系，就是现在和已经结婚的老伴儿，他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是 这里边就牵扯到很多的法律问题。 来，单位的305号的这个公房内，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呢，单位就房改了啊，那么总房款呢是5万元啊。咱们先把这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这样的，1992年的时候呢，吴淑珍呢与前解放的再婚，那么婚后呢住在前解放承租的单位的305号的这个公房内，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呢，单位就房改了啊，那么总房款呢是5万元啊，这单位的305号的这个公房内，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呢，单位就房改了啊，那么总房款呢是5万元啊，这是那个时候啊，5万元，那么折算了前解放已经死亡配偶张丹的30年的工龄，这样呢就优惠了10000块钱工龄，那么房子呢属于自己，与吴淑珍没有关系，就是跟他这个后老伴儿、后妈没有关系，要求呢吴淑珍就搬出去，那么吴淑珍呢没有独立处分财产的意识，所以这个遗嘱呢是无效的，那面对钱小军的这个言论啊，那吴淑珍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关于这样的情况您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吧。 好了，我先把这个案例啊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个前解放啊，他呢与吴淑珍都属于再婚， 对、 啊、再婚，那么再婚以后呢，过了几年呢，他正好有一套承租的公房就买下来了，买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工龄呢是用的已故的配偶啊，已故的配偶张丹的这个工龄，折算了10000块钱，总房价款是5万，折了已故配偶的工龄能折10000块钱，实际是支付了40000块钱。后来呢，这个前解放呢，那么就立了一个遗嘱，说这个房子呢，他认为是自己单独所有，就由后老伴和儿子一人一半平，哎，不要平等是吧？不偏不向，一人一半。但是他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个儿子啊，钱小军就认为啊，这房子买的时候呢，一用了他生母的工龄， 对， 他就买；第二，这是父亲这个生前承租的公房，虽然是婚后不买，因为是父亲生前承租的公房，他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又用了母亲的工龄来购买，他认为呢，这个房子呢应该是生母和他爸爸的， 跟这后妈没关系， 没关系， 后 老伴呢现在呢就非常的疑惑，就不知道钱小军说的对不对，但是觉得呢自己挺委屈， 对， 也和这个前解放生活了那么多年，现在继子呢要让他扫地出门，他也想不开， 对， 就问问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分。 我听明白了啊，那根据这个情况，咱们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那1997年的时候咱们进行了房改啊，那购买的是前解放承租的自己单位的公房，那么这个房子也登记在前解放的名下，而且这个房子能否算作是前解放与吴淑珍夫妻共有财产，就是说他这个房子能不能算作这个啊前解放与他后老伴共同的财产呢？ 首先呢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是在、两个人是在92年结的婚，购买的时候是在97年进行的购买， 对， 虽然是前解放结婚之前承租的公房，但由于是在夫妻存续期间进行的购买，也就是说这个房产的产权取得的时间是在夫妻存续期间、因此呢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存续期间那么取得的这些财产收入或其他的一 其他财产都属于夫妻共有。 好，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婚后啊这个房子才买下来的， 嗯， 是吧？所以呢这个房子算现在就是钱解放与吴淑珍这个现老伴他们的共有财产。 对、 啊、这是一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 这里边咱就说到了一个工龄的一个问题。 对对， 是吧？这里边因为买的时候呢用了这个已故配偶吴淑珍的工龄， 他前 这里边 前妻的张丹的工龄 啊，这不说错了、嗯、是他那个前妻张丹的工龄啊、 嗯、 用了他的工龄，折了多少？折了10000块钱。那么用了前妻的这个工龄，这个算不算前妻的这个遗产？ 对， 那么原来呢对这一块是有争议的。 嗯， 原来是有争议的。原来呢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一般呢都不算，但是呢北京高院呢最近呢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那么认为呢对于前妻那么所折算的这个购买的公房所折算的工龄，比如说就用了已死亡的配偶，那么用了他的工龄买的公房，那么这个呢对于已故配偶他也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 哦，就 也是有的。 哦，继承份额产权份额也有、啊、 也有。那么怎么来算呢、嗯、它是按照已死亡配偶工龄对应的财产的个人部分除以购买购房时的房屋市值乘以现在的房屋现值、 嗯、 这个我一说可能大家不明白。 嗯，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咱总房价管是50000，那么这50000块钱呢折了已故配偶张丹的这个工龄折了10000块钱， 对， 少拿了10000，实际拿了40000。 嗯嗯， 那么张丹呢怎么来算呢？他是财产价值是10000块钱，因为折了、 嗯、 他的工龄折了10000嘛，这10000除以当时购买时的房屋的市值，当时比如97年房子可能是10万块钱， 嗯， 那么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已故配偶张丹就占1/10，因为他那个钱是、嗯、 那等于就是 10000嘛， 10000除以50000 除以十，因为他不是按照购买时的价格，他是按照购，他不是按购房的价格，他是按购买房的市场价值。 哦、 当时买的时候可能是50000，市场价值可能是10000。 嗯嗯嗯、哦， 因为成本价，他折工龄啊，有些福利性质，他买的时候那个价格可能比市场价要低一些。 嗯，嗯， 所以他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当时97年房子可没那么贵，可能就10万块钱。 嗯嗯。 那么他张丹呢，他已故配偶是折了是10000块钱，这10000除以当时的100000，那么他就比如说就占这个房子的1/10。 嗯， 现在可不止十八了，比如说现在值100万。 嗯， 啊，现在升值了，是100万。那么他由于占这个房子的1/10，那么他现在是100万进行分割的时候，他就应该占到这个10万块钱。 嗯， 哎，就这么一个例子。 嗯， 哎。 所以就是说呢，应该是有他的这个已故老伴儿他的这种份额。 但是这个算法的呢、嗯、就是他是按照他所折算工龄的财产价值除以当时的市场价值、 嗯、 然后再乘以目前 房屋的现值。 这个公式稍微有点复杂。 是是， 稍微有点复杂。我不举这个例子。 这需要专业人士来算。 我要不举这个例子打这个比方可能大家不太好算。 嗯、 我这么一算呢大家就清楚了。当时是折了10000块钱，10000块钱除以当时97年的市值100000元，它是占这个房子的1/10。 嗯，再乘以。 哎，现在呢可不是十万了，甚至啊、嗯，现在市值是100万，那么这1/10再乘以这个100万， 100万 它就占10万块钱。 哦， 也就是他已故配偶张丹的份额应该是10万块钱。当然，如果现在这1000万的话，他、 嗯、 就是值100万了。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他已故老伴啊，这个张丹的这个份额 啊， 10万块钱由谁来继承？ 哎，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个呢。不能是他儿子钱小军一个人继承啊，这不对。为什么呢？应该张丹先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由两个人来进行继承、 嗯、 一个是他配偶钱解放，那时候去世以后钱解放、嗯、是去世以后钱解放再婚的嘛， 对， 那时候他是作为配偶他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啊。所以如果张丹对这个房子占有10万块钱的话，比如说啊，那么应该由钱解放继承10万，那继承其中的50000， 嗯， 儿子继承其中的50000， 嗯， 应该是这么来的， 应该是这样的， 嗯，应该这么来的。 但是呢，钱解放啊，他写的遗嘱当中，比如说他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呢，他的这个儿子和他的现老伴各继承50%。那么像这样的继承合理吗？ 合理。这个呢，就是说，首先呢，他作为这个立遗，实际上他立的是一个遗嘱， 是。 那么他遗嘱的时候，他有权利把自己的这个财产份额啊，来进行一种分配， 嗯， 哪怕儿子一分不分，说我就给老伴对我好。儿子对我不好， 我全给后老伴， 全给后老伴也没问题。说不给后老伴，说给李律师吧，啊也行 啊，是吗？ 这个就属于遗赠了，啊、也没有问题。说后老伴我也不愿给，儿子也不愿给，我给第三人， 嗯嗯， 那也可以啊。 这是他自己的遗嘱嘛？ 对，对，这个应该属于，如果是继承人以外的人，属于遗赠。 那么继承人属于遗嘱， 嗯嗯， 哎，所以呢，这个呢，它有独立的处分权。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明他给谁都可以，他愿给这个街道老大妈也可以， 嗯 嗯， 因为只要是他的份额，他都有独立的处分权。 嗯， 但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前检方呢，他有一种误解，他认为这个房子呢，是他花钱买的，又是婚前承租的公房，他认为这个房子属他个人的。 嗯， 他和钱小军的例子还不一样，钱小军认为是爸和他妈的，前检方认为是他自己的。 嗯， 所以他认为把自己的这个房，整个房子，那么除以二，就是后老伴吴淑珍50%，儿子50%。实际上呢，他只能处分自己的份额。实际上这里边呢，应该要说起来呢，他应该先把这个张丹，就是他配偶的那个十分之一。刨出去 、 嗯、剩下的1/10他属于吴淑珍两个人夫妻共有、嗯、一人占45%、嗯、所以他处分的呢一人一半呢是他占的45%的这个份额，然后再一人一半， 哦， 应该是这么分割。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比如说就按刚才咱们计算的，当时购买的时候值10万，现在值100万，首先他算出来了，他的前配偶，现在已故配偶张丹，他是占10万块钱的，刚才咱已经算过了。 嗯， 实际上这个房子目前剩的90万属于前解放和现在的配偶吴淑珍的夫妻共有财产。这90万，这90万呢，因为是夫妻存续期间取得，应该吴淑珍占其中的45万，是吧？前解放占45万， 嗯， 所以他处分的应该是 对 45万。 那就是说，人家这个后老伴儿是应该是已经占45%， 对 啊，这已经给他挪走了。那你前解放只能处置你自己的45%， 对，你只能处置你的45万。 哎，当然这个45%之外，还有一个10%的，那1/10的、嗯，那是他前老伴儿的， 对， 那个啊， 对， 等于这加起来的话呢，应该 50%， 50%， 因为他可以继承其中的5万呢，是吧？ 对对对对，那就是说，他这个50%，他是可以给他的儿子的 和他的这个后老伴儿， 后老伴儿的。啊、 哎，应该是这么，这个分割的稍微有点复杂，比一般的继承。 但我觉得啊，你看这钱小军这么一闹腾的话，等于把他的后母的人家的份额又加大了，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人家那后母本身就能拿走45%了，然后呢，还剩下这个50%，只能分这50%。那么按这个50%来讲，钱解放说一半给儿子，一半给后老伴。 对。 那么也就是说，儿子只能占25%，那25%又给了后老伴了。 对，是这样。 人家一下占了70%多了。 对。 所以呢，属于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样 啊、嗯，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够想当然的啊。 对， 你像这个钱小军呢、啊，其实也不太厚道这种做法。本来人家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说一半呢给后妈， 啊、 一半给你，但是他还不干，好像把这个权呢整个都要弄过来，啊，就想把这后母全都扫地出门了。 他就是他的理解方式呢，就是首先这个房子是爸爸婚前 是的，跟他亲妈。买这个有他亲妈的关系买下来的， 就是婚前承租的， 是的， 这个房子他认为主要的财产价值是在婚前嘛， 嗯、 但是承租的公房嘛、 嗯， 卖的时候没多少钱，就几万块钱，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呢应该属于他爸婚前承租的， 嗯， 应该说在买的时候呢，用他妈的工龄，生母的工龄，又没有到后老伴的工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子应该属于他爸妈的， 嗯、 和后老伴没关系。 是， 但是他这种理解呢，是他的一种理解方式。 对，当然他也从他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问题哈、啊，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想当然了。 嗯、 但是如果真是细细梳理的话呢、嗯， 好像听起来是有一定道理， 对， 但是呢，实际上他并不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这一块。 所以呢，你像这样的情况呢，最后法院的这个判决是怎么样的呢？ 法院的判决就是我说的这种判决方式， 嗯 啊，我就是这种判决方式。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生母呢应该是占1/10，是吧？ 嗯、 生母是1/10，那么剩下的90%呢，应该是前解放和这个吴淑珍各占这个45万，是吧？ 嗯、 哎，各占45万，也就是各占45%吧，45%。由于这个前解放呢，他这个还继承了这个原来老伴儿的。份额，原老伴不是有 用的人家的工龄了吗？ 他应该是占50%，对不对？ 对， 他50%，然后再除以二， 嗯， 那么这25%由他们俩来进行一个继承，那就是原来这个吴淑珍45%，然后再继承的25%，那是占70%， 嗯， 钱小军呢应该占30%，他爸的呢是25%，继承他圣母的还有个5%，这样是30%， 嗯。 挣得很高。 对，所以呢， 一个70%，一个30%，所以圣母占到了主要份额，程咬金占到了一个次要份额。 是的，是的。当然最后怎么去分割这个房子，还是这个他们在细细的在研究了。 还可以确定了，这个房子确定好价值，比如说是100万，是吧？那就圣母拿70万，继母拿70万，他呢拿30万， 对， 就这么一个。 其实呢，像这样的事情还是挺多，比如说法院已经判完了， 嗯， 当然这个房子呢现在没有卖，只是说咱们把它的范额呢、给它预估出来了哈。 对对对。 那具体这房子可能还得有人住着啊，比如说是这个后妈住着这儿，那是不是他要给这个他的这个他这个儿子点什么补偿啊，或者怎么样？ 房子一个月租金。这个1000块钱的话，我占70%，那 对，我给你， 我给你，你占30%，我给你300块钱， 是这意思吗？ 不是意思， 哦、 因为是这样，这个是不用交租金的，为什么不用交租金呢？因为它双方并不是一个租赁关系， 嗯嗯嗯， 啊，双方不是一个租赁关系，双方是一个按份共有，一个70%，一个30%， 是， 那么每一个按份共有人均有权居住这个房屋，都有权居住， 都有权居住， 都有权居住 啊、 但是居住这一方并不一定要向没居住这一方进行一个补偿，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哦、 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你想，他们这种关系估计也不会双方住在一起哈、可能有一方啊，可能有一方住 在这 儿。 他现在做到那种程度了，他也住不到一块儿。 没错、像有一方住在这儿的话呢，那另外一方呢，他会要求嘛，就说你看我们也不能住在一起哈，但是我有这个房子的份额，那怎么来补偿我？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 其实他这个是这个方式啊，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就做一个彻底分割。比如说这个房子。全部判到了吴淑珍的这个名下， 对，我意思就是 吴淑珍所有， 然后 那吴淑珍拿出这个房子的市场价值的30%，给予这个钱小军进行一个补偿， 没错。 那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就钱小军再来找他就不能上腾房了，因为和钱小军没有关系了。 是， 如果只是按份儿一个分割，还是一个70%，一个30%，那让那个钱小军肯定，我觉得还会找他，说你占的份额多，那我也30%呢，我也能住啊。那他要真要住进来。这事儿真不好办， 是 他这样争出来这个事儿的话，那大家都有居住的权利。你70%，我30%，咱都有，所以他也能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彻底分割，有利于解决目前他这种矛盾啊。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法院的这个。结果哈、就是他这个上诉啊，最后给一个结果。当然，从理论上来讲都是说得通的。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真的，你像这种只是一个份额的分割完了以后，最后还得有矛盾产生。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干脆就把这个房子咱们就彻底了了哈。比如说估价100万，那么呢，谁住在这儿哈？比如说这个后母住在这儿，你拿70%，好，那你就70万，那你最后还有30万，能不能补偿给他，让他把钱给他？这个就全都了了。 嗯，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让他们双方。全住在这个房子里呢，那真的是矛盾无穷的，而且不好分割， 对， 是吧？ 这 是吧？能不能补偿给他，让他把钱给他，这个就全都了了。 嗯，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让他们双方全住在这个房子里呢，那真的是矛盾无穷的，而且不好分割， 对， 是吧？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做一个，因为是这样，在继承案件当中呢，那么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问题，在处理这个分割的方式上呢，也是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对对。 那么当事人呢，他比如说要主张，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是钱小军起诉的吴淑珍。钱小军要求分割，就按二份分割，我占30%，他占70%。如果吴淑珍说我也拿不出钱给他，我也要求按份分割，那法院只能是按份进行分割。 嗯， 但是如果他俩有一方要求彻底分割，比如说判到一方的名下，另一方呢给另一方呢进行一个市场价的一个所占份额的一种补偿，那法院就可以做一个彻底分割。 嗯， 所以法院是做一个按份分割，还是做一个彻底分割？就是所谓的彻底分割，就是判给一方所有。那么判给的那一方呢，再给另一方进行一个市场价的一个补偿， 嗯， 取决于当事人的请求。 对， 你怎么请求，我怎么判。 嗯， 你要求按份，我就按份判。你们都不要求彻底分割，我只能按份，根据你们的按份要求来进行判割，是吧？ 就是啊、根据他们的这个诉讼请求哈。 所以我觉得，就当人打这种官司的时候呢，我觉得呢要考虑到实际情况，避免出现后续的矛盾，最好对这个房屋呢做一个彻底的分割。当然吴淑珍也可以提出来了，说如果彻底分割的话，判给我，我拿出30%的钱，这个房子要值1000万，拿300万我还拿不出来呢，这一块那你可以判到钱小军的名下，让钱小军给你700万，你再买个小房子去、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是吧？ 这个办法你就腾房呗，你拿700万你再买个别的房子，这也是一种方式，是吧？ 是， 你要给不了他的话。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聊起来了，就是说这种啊，我建议还是要房子的比较合适。 嗯， 因为要房子呢，你给他钱呢，谁要房子谁占据主动权。 嗯， 哎，我给你钱，我不会赖你账。但是我们判给我以后，我可以卖。比如说这房子我判给吴淑珍，吴淑珍没有钱给钱小军，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卖了，我剩的钱拿出一部分来 给钱就解决了吗、 其实像现在的再婚家庭也挺多的哈、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再婚家庭呢，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前妻的孩子啊，或者说后面的孩子前面的孩子啊、这个互相之间啊最后可能会因为财产问题闹矛盾的。不过在这里我也是提醒这些听众朋友，真的不要轻易的哈诉讼到法院。那一旦诉讼到法院的话呢，那最后判决下来的结果还真不知道谁胜谁输呢。所以在之前呢，大家还是好好调解啊，把一些事情呢咱们能够解决为好，千万不要打到法院。你看这个秦小军打到法院有什么好？本来还想把人家后母给轰出去啊，扫地出门，他要占这个房子，最后是自己只有30%的份额。 对，而且你多咨询咨询，你不能按照自己的一种理解方式来考虑，是吧？你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是吧？到底占多少份额？ 对， 你不能。 那其实这么看来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哈，前解放，他那个遗嘱也没什么太多的用处哈。 其实他立不立都是一人一半， 都是一人一半， 他这份额的一人一半， 没错。 哎， 所以这个事情， 他觉得可能立个遗嘱的话，可能避免纠纷吧，避免 纠纷。因为他也不太懂嘛，他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也是后来帮着他梳理出来嘛，对，是吧？ 他理解还是他自己的呢？ 其实他理解也没有错误，就是说， 这是我婚前承租的，婚后没几年还能可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这一罐，对不对？ 没错，而且他也 觉得，所以他这跟后老伴还没关系呢，他可能还 自己亲儿子也好，后老伴也好，谁也不得罪， 他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往往他这种考虑是具有片面性的。 是的。好的，那咱们今天呢，关于这个房地产法律方面的案例呢，就跟大家梳理到这儿了哈。那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的李松律师，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